上我的车门，踩下脚的油门，就这样地离开，抬头望见镜中有你落寞深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